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录音时间，翻嚟同大家拜个年先，新年快乐！恭祝大家呢、這个龙马精神，有靓妹屎忽屌，仲有就系碌捻就一年硬过一年。 即系点解要祝人哋呢？因为通常嗰啲嘢都唔实现， 因为自己冇啊！屌你閪！ 即系好得意嘅，譬如话，如果我已经系发财咁，你恭喜我冇用噶。 啱啱啱！ 我今年咧有人咧恭祝我咩？工作我生意兴隆， 你生意都唔兴隆。 唔系，系我心里边突然间开心啊！ 点解咧？ 因为我而家就系想生意想兴隆嘛。 系。 咁其实我已经兴隆咗就冇得捉噶咯。 系。 咁所以咧，人哋捉你嘅就系你冇嗰啲嘢咯。 系。 系啊，或者其实大家都觉得嗰啲嘢唔现实先要捉嘅啫。 啱。 即系如果嗰啲嘢现实就做啦，系咪先？ 啱你講得 好，所以我哋捉人哋龍馬精神啊！其實龍馬精神關係撚事咩？係咪先？ 啱，佢龍馬精神關係事啊！第一 咯，跟住然後再將佢學業進步，心想事成，萬事勝意，全部都 係 大話。 最好就係財色兼收啦！屌、 所以而家話嗰啲人捉嗰啲越嚟越離譜，捉緊咩不勞而獲啊？即係嗰啲更加冇可能發生，即係距離越遠嗰啲人，人哋就會越。越捉你咁 樣，啱， 所以鬼佬依樣嘢實際啲啊，希望你開心咁樣。 啊 ，Have a nice day。 係啦，即係或者係Happy New Year 咁樣。 係。 我而家都係我見到啲空間，我都新年快樂咁樣。 唔係屌佢老母，我屌你老母啊！ 即係其他嘢都唔實際嘅，因為你其實希望佢鬼佬開心嘅話，其實人好得意喎。如果有人希望你快樂啦，你其實平時好少收到啲咁正面嘅信息㗎。 我成日 send 俾人㗎，但係唔知點解冇人 send 俾我咋。 是指你平日你通常都是人哋會俾啲負面啲嘅嘢嚟噶嘛？ 係，這個世界係咁。 因為大家喺一種工作關係裏面，佢希望你希望佢去， 希望佢軟弱啲，你可以掠奪佢多啲資源。 係啊，你希望佢付出嘛？ 係。 咁但係我哋唔係啊嘛，我哋即係如果你嗰日希望人哋開心嘅話咧，佢可能咧覺得我太耐冇感受過呢種感覺，咁人哋真係會開心喎。 啱， 因為點解你希望人哋開心而佢開心啊？因為佢平日唔開心咯。 係，不過人香港人就真係好少開心。我哋講一條 free 先，係咪知人口面不知心？ 知人口面不知心，新年都好啦，講呢個啦，都 好啦。我哋開一條 free 先，新知人口面，知人口面不知心。 話說呢個 free 都好啦，神奇嘅其實。 係。 好短嘅啫，我求其講啦，好嘛？ 係。 即係咧，講緊我公司咧，有個同事，咁樣咧就做咗好耐五年噶啦已經，咁然後同我哋關係都好好嘅，咁我好多時都會托佢幫手嘅，咁啊後來呢幾年咧就溝咗我哋公司嗰對同事啦， 男人溝你 喎，係啊，咁我哋初頭咧當係鹹濕啦咁樣，但係幾個女仔咧個風格好唔同嘅， 幾個啲咪仲溝， 係溝幾個溝幾個， 哇好撚靚仔啊嗰個七佬，嗰個七佬， 唔係，又唔靚仔喎， 有錢。 又唔有錢啫喎！ 唔有錢唔靚仔點溝女啊？ 有耐性。 屌你老味，我夠有耐性啦！你試下仆喺醫院嗰度溝啲靚女醫生，俾人屌老母都扯，你日日咁溝，有耐性啊！你有耐性坐監就得。 我哋就冇耐性啦，呢啲叫。 係。 即係人哋有耐性係嗰啲係慢慢煲，即係你講緊你係低溝啲高噶嘛。咁佢溝啲評級嘅啫嘛。 溝評級溝唔同。 你溝護士，如果你。你俾啲耐性咯， 冇耐性人哋屌我老母啦，都屌 我 老母啫， 我都掌握唔到啦 一行埋去人哋都屌我老母，光頭仔我屌你老母啊咁樣，俾人屌好多次啊！ 你要試下啲新嘅反應嘅，屌你笑啊！ 我已經笑好多次啦，係咪應該屌翻佢？我屌你閪啊！咁樣係咪真係唔閪你屌？係咪㗎？屌我真係唔閪你屌！ 可能係真係咁嘅喎， 如果可能係，我喺飯堂試下先。 咁然後好撚神奇嘅，咁大家合作咗好多年㗎啦，咁咧幾年裏邊關係都好好嘅。後來頭先講緊佢溝女啦，咁溝嗰啲女個型號好唔同嘅，即係我大概講下有啲係幾靚女嘅，有啲係肉酸嘅。咁後來 乜都食得落啦。 咁後來咧就有一日近排去酒莊啦，咁我都好唔捨得嘅，即係走嘅時候都同佢講，你帶下酒莊多啲翻嚟揾我啊，乜乜乜或點樣。後來先發現對家公司請咗佢。係。咁我後來咧我哋咧就將件事咧，然後咧就攤闊嚟睇啦。原來佢係佢唔係係對家公司請佢過去咁簡單，而佢不嬲都喺嗰邊做人嘅。 點解？點解咧？ 因為溝嗰幾條女咧，全部都管公司啲 account 啊、倉存啊，同公司有啲敏感數字嘅有關嗰啲女咧，佢全部 call 人曬。而嗰幾條女都唔吸引嘅。即係你俾住你，你唔會溝咯。 系啊，即系啲好平凡嘅师奶样啊。 系最中意呢啲啊。 系啊，跟住有条女白头发又唔系好装修啊。 哇，咁啊窄啲。即系老咯。 屎忽抌啊，波啊抌啊。 哇，好老噶。 三十零岁嗰啲咯。 三十零岁唔算好老啫。 咁佢系即系佢沟咗几条女嘅。 啊。 咁近排连门口个 reception 都沟埋咁样。 系。 跟住我初头就话，唉，即系风流冇办法啦，即系人你有。有對女人有興趣，我本身就不應該過問嘅，係咪先？咁就大家做同事，咁就佢都唔建議，不過佢咁做我冇意見啦。係，後來誒將件事串埋嚟睇，再加埋嗰個競爭對手咧，即係將佢請咗過去之後咧，我就嗰件事再睇咧，我就覺得好失望。我即係我對呢個朋友好失望，即係我哋都唔係以同事。 但係嗰幾個女仔意唔意識到呢單嘢？喂，筍哥可唔可以揸住支麥先，着翻件衫好撚凍？ 哦，好啊，好啊。 佢會唔會意識到呢件事咧？嗰幾個女仔？ 嗰幾個女仔啊？ 啊。 我諗唔知啦。 即係個女仔係唔知呢件事嘅。 我諗唔 知啦，即係唔知佢係被利用嘅。 我估佢哋個別私底下咧，都可能好多交易喺度嘅。 係。 即係譬如話，可能係利用因住佢哋嘅關係得到一啲利益都未定。 係。 咁然後個女仔又點解可以受佢氹呢？咁然後可能佢又會覺得呢、這個同呢個男仔一齊有雙重嘅享受，一方面可能喺經濟上面會得獲取一啲利潤，係，因為嗰個男仔當出賣到公司啲資料，將啲資料賣俾人哋嘅時候，佢一定會有啲收入噶嘛，如果冇收入冇人做噶啦，係咪先？ 啱 間諜都係份工嚟噶嘛，係咪先？ 佢會唔會賤多一樣嘢係點咧？喺條女身上面再攞埋錢咧？ 都唔出奇。 係咯，哇！呢招高。 然後我就諗翻轉頭呢件事令我好失望。即系我点解会突然间讲起呢件事咧，好感触啊！即系一个朋友，你识咗好多年，你平时睇嗰啲报纸话嗰啲俄罗斯女间谍啊，跟住然后俾个閪佢屌屌完之后，然后告佢嗰啲咧，即系嗰啲情节你都唔会觉得好失望，因为你觉得佢咁本身就系咁啊嘛，佢份工就系咁，因为我哋嗰、那个即系个同事系一个好资深嘅同事嚟嘅，对我公司系一个几好嘅位置嚟嘅，佢亦都掌握咗好多我哋公司好多嘅资讯咁样，其实佢作出呢个举动咧。其實除了為錢之外呢，我仲係覺得即係估唔到呢個人格，呢、這個人嘅人格係咁樣咯。 我想同你講一樣嘢，筍哥，當錢嗱，每個人都有一個價位，當去到某個價位，每個人都會出賣自己，即係睇你夠唔夠俾啫嘛個價位。即係你等於你而家話阿筍哥可能值200粒咁啊少啲啦，有啲人200粒就可以出賣自己嘅，即係你等於有啲人結婚啫嘛，佢開個盤口出嚟，我識有啲僆妹係咁噶。哇！最好咧就係佢有架車啦，有間屋咁啊，工作穩定。近排我睇過一套，即係一個電視劇，係令到我同寶寶龍咬牙切齒想打爆個電視機。原因我唔打爆就因為喺屋企睇，如果喺你屋企睇，我就一定打爆個電視機啦。 好彩屋企冇電視機。 係咩？嗰個電視劇就叫做他像。嗰啲女咧又要條仔點，又要條仔點，人哋好得滯，又嫌人哋驚再去滾，即係自己唔係。人哋嗰個 target 啦，或者趁人哋唔起，人哋衰得滯又話人哋衰得滯，即係彈係用好多方法，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已經唔啱啦，咁即係令到我真係睇到個電視機，哇猛撚到我真係想一錘打撚爆個屌個老母！咁我話點解一個人個價位到就出賣自己？你見到、那個即係嗰個特輯裏邊啊，呢、這個他像。嗰啲女仔其實每個人都係掛住一個價錢牌，每個男仔想對揾女朋友，自己亦都係掛住一個價錢牌。我值幾多錢？我賣幾多錢？我覺得好嘔心。即係嗱， 係咪亞視啊？ 亞視，感情喺現今嘅世界雖然係商品，雖然係商品，但係我睇落去就好失望。即係我自己睇到，即係真係即係痛心地失望。即係你擺到出名，話到明俾世界人聽。總鼓吹呢樣嘢，我自己係好失望，即係人嘅格調好失望。 即係 不過你講開知人口面不知心，我又想講一個故事俾你聽。近排有個朋友，咁佢咧就喺我面前，嗱佢係喺我面前完全透明嘅一個人，但係好多人面前唔係啊，個個都覺得佢係一個謙謙君子。話說佢單嘢係咁嘅，佢自己咧就係、一個教書先生嚟嘅，咁佢咧就即係識咗條女，條女係有婦之夫嚟嘅。咁問條女咧，就左閹右閹，呢近五六年都閹咗差唔多成200粒噶啦。 有婦之夫。 係有婦之夫，閹咗成200萬噶啦。咁咧 條女咧就即係覺得哇，屌你老尾，你成日咁淹我錢，我梗係要同埋你一齊住啊！之前但係條仔又梗係唔肯啦嚇，成日都話嚇，屌你我屋企又有即係又唔方便，有呢條路咁啊，左推右推咁。咁咧話説咧，佢條女咧同佢要散，咁咧條撚樣玩自殺。咁點解條女咧同佢散咧？原因就係咧條女啊踢爆咗一樣，就係佢每個月咧就寄幾差嘢咧個美國佢女朋友 ex girlfriend 嗰度。話説佢 ex girlfriend 咧就係、是、即係一個佢自己話就係生 cancer 之如此類，佢對住其他 friend 都死狗，又話：唉、哎，我都好撚慘啊，之如此類啊，點點點點點啊！唉、哎，我女朋友又唔體諒我，其實個撚樣咧應該咧。因為我試過一次咧，就聽到講電話嘅時候咧，佢就同第二個 friend 講咧，就啊我點點條女啊之如此類，佢根本咧就喺條女身上面攞咗幾百粒咧，就唔知嚟做咩炒股啊之如此類，就炒窿曬。咁每個月咧寄啲錢翻去，佢就話美國啊，就唔知佢寄去邊撚度啦。咁啊可能養第二條女都未撚定。咁咧嗰條女咧，佢話自殺係點嘅？攞把嗰啲刀仔咧，屌你老尾割炒都割唔入嗰啲咧，就插個肚，屌佢老母係。我话你下次唔好插啦，屌啊哥仔，你下次咧就去跳楼，咁啊一定死捻紧噶啦，你唔跳我拱你啦，摆明玩嘢啊，屌呢啲，即系佢呃咗条女钱，条女想踢爆佢，佢咪扮玩嘢，即系做呢啲动作，即系老捻土咯，我觉得。 你觉得即系嗱，譬如话做人咧 啊， 其实呢、這个譬如话佢如果佢真系有第二条女， 系。 佢本身是一個經濟有困難的人，佢去欺騙另一個人去攞啲錢，跟住然後去養活另外一個女仔。 我覺得有一樣嘢，我哋點解要開呢個 topic 講知人口面不知心？雖然我同你都係，我哋冇掩飾過。喺呢個節目裏面點解咁多人中意聽我哋，或者我哋有一班 fans 群，我哋咁耐冇掩飾過我哋一個閪佬，我哋冇話俾人聽，我哋係如何如何。为社会而贡献，做一乜好嘢乜好嘢，我哋由头到尾都话俾人听，我哋系衰人。不过我哋有股火，我哋去话一啲用一个好嘅面具去掩饰佢里边邋遢真相一面嘅人，我哋去督爆佢。会 唔会我哋唔够衰咧？其实， 我哋唔系唔够衰，喺呢个世界上边冇人可以认好人。基督教已经系一个骗局嗱。你唔好話啊，九護士你個撚樣又喺度打擊基督教。你去睇下基督教嘅歷史，邊個將聖經去到做一次嘅聖經做過一次嘅校正嘅咋？校正係邊個校正嘅咧？君士坦丁大帝。君士坦丁大帝唔係基督徒嚟噶，佢當時因為君士坦丁堡發生呢個內亂，咁佢唯有將即係政教合一去管制呢班人，所以佢自己信咗基督教。將基督教立為國教嘅咋，所以佢管理呢班人管理得順利一啲。教徒我哋唔好俾太多期望，亦都好多教徒係知人口面不知心嚇。咁好人基本上係冇乜噶啦。耶穌亦都係被營造嘅一個幻象嚟嘅。咁我哋只係督爆一啲戴住假面具嘅人。我講一個例子你聽，近前幾年有個撲街咪上大陸嗰度搞啲咩學校啊、孤兒院啊，原來係亂童嘅。 哦，系咩？ 个社工啊，你唔记得啦咩？ 哦，系啊， 拉捻咗啦。嗱，呢啲咪知人口面不知心咯。讲俾人听，哇，我啊做乜捻嘢善事，乜捻嘢善事，屌你老味，原来想搞孤儿院啊，屌靓妹咧，屌靓妹閪窿，即系呢啲咪整紧扑街咯。我哋唔系，我哋话到明俾人听，我哋系真小人，我哋冇伪君子。呢、这个世界充塞住系咩咧？伪君子、丑怪，挂住一个好嘅面具去呃人哋，等于一样嘢买保险。全世界最大的一間保險公司叫 AIA， AIA 執笠的時候，美國政府布殊就係講了一句說話，兩個字，撲街。因為 AIA 大到冇辦法能夠倒下，佢喺納税人的錢裏面攞幾千億出嚟去支持呢間公司。AIA 根本係一間撲街公司，所以唔係保險，保險係呃人啊。咁但係啲保險經紀永遠同你講嗱，你唔為自己都為你家庭啊，支持此類，呢啲咪偽君子咯。我想在你的袋子騙取你的利益或者騙取你的金錢，你都掛着一副好像很關懷我的面容。嗱，我哋不是，我哋咁耐，我有情婦，我話都明俾人聽，我有老婆，我亦都俾唔到啲乜你。愛情嘅感覺有嘅，大家中意嘅唔係喺埋一齊。我冇話啊，係啊，屌你老尾，我又即係點點你啊，諸如此類嗰啲，我哋冇做過呢啲嘢，亦都冇喺人哋身上面呃過錢。我哋係一個真正嘅小人，但我好討厭嘅就係個偽嘅君子。你頭先講話 即係嗰個人如果係用呢啲手段去呃一個人啲錢去養活另外一個人，呢擺到明係一個狗閪啦！你要養活另一個人，你自己唔會付出勞力嘅，你做乜喺人哋個袋度黏錢先？如果佢知道你係小白臉要養人嘅，佢亦都係甘心情願付出嘅一件事，但係你唔可以咁點人哋，啱唔啱先？即係咁就一定唔啱啦，偽君子就一定係閪。 我唔知喎，我即係咧我知道咁樣講就一定係錯嘅嚇，不過我哋大家重新討論一下啦。即係嗱，如果係咁樣講，即係作為一個現代人啊， 係 你而家係基本上咧，你翻工咧係會帶好少良好嘅動機嘅。 係。 你唔會諗住你做份工，你其實唔會想人好噶，你唔想人哋活得開心噶，你即係我唔就係話，只係你唔想，係你冇一種動機想咁做。你係個目標就係喺你呢段時間裏面付出完，跟然後賺取一個收穫。 啱。 嚇，跟住然後去然後再將你付出個努力，然後花費咗佢，然後換取一啲快樂咁樣，係咪先？嚇。咁樣嗰個過程啊，即係去做呢件事嗰個過程啊，其實有冇廉恥喺裏面嘅呢？咩意思呢？譬如話我哋都咁，我哋為咗生存，我哋其實我哋將啲動物啲生命殺死咗添啦，係咪先？咁其實即係相對於喺嗰個過程裏面，你都係俾人呃下啫，係咪？嚇，我哋冇，即係我哋冇要佢性命喎， 係 嚇，即係佢最寶貴嘅嘢，我哋冇攞走。 是 啊、我哋只係攞咗一啲佢太多嘅嘢、啊。即係中間其實有冇咩嘅咧？其實有冇 廉恥？有冇取捨？ 有冇廉恥咧？ 嚇、啊！聽好多年前有個網友問我，我唔記得佢叫咩名字，佢就問我工作係咪冇分廉恥？因為我淨係話一糊口，我話唔係。我舉一個例子嚟聽，如果你當兵，我而家派你去巴格達殺人。嗱，巴格達殺人啊！你唔係保家衛國啊，唔係因為人哋入侵你國家，你係美軍，你要維護自己國家嘅國土安全。你而家係派住巴格達去殺一啲對你國家毫無威脅嘅人， 嗯、 你係咪殺緊人？你可以放下你嘅武器， 嗯、 之後做翻到去美國攞翻拉把或者攞翻嗰啲叫救濟金或者做翻份正代職嘅米狗咁樣 ，OK？、 嗯 一定是你很喜欢杀戮，你完全是不顾廉耻你才会这样做。例如我出卖劳力，我做一个性工作者，我帮人吹箫屌嗨，我赚钱，我因为自己没有办法有销售的能力。什么叫销售能力？即是没有一些技能可以销售到赚到更多的钱，我又要养头家，所以我做这件事，这个不是不顾廉耻，只是为糊口。但是如果你有得选择，你走去杀人咁就係唔啱，或者你有得選擇，你走去騙人就係唔啱。你唔好話冇得選擇，大城市好多嘢有得選擇，只係你點選擇生活方式。 我舉一個例子，做雞都係㗎，你總有得選擇。有人會揀五份工或者開兩間70蚊。 係，咁佢可能唔揀就係做即係性工作者。 咁你會唔會覺得佢？ 但係性工作者冇話冇廉恥，佢冇殺人，佢只係出賣佢嘅技能去提供一個性服務。佢冇呃人，佢真金白銀收你錢，佢做足服務俾你。佢係好偉大嘅行業。 咁樣嗰啲 啊， 如果你入到去，佢話四米然後變三米， 屌你講一次啦！ 嗰啲係咪冇廉恥咧？你覺得？ 一次，屌你老母，屌閪！哇，嗰條女癲紅嘅仲話：哇，你係咪屌阿處女？或者話阿姐，你個孫都唔係啦，你係你冇玩嘢啊？咁大話嘅你，屌！即係一樣啫，咁啊被騙咯，即刻。 你覺唔覺得冇廉恥嘅處女 嘅妓女嘅性工作者？啊、我哋唔好講妓女。嗱，我舉一個例子，即係你呃人亦都係唔啱。我細個嘅時候，我試過有人幫我揾咗一份工。啱啱嗰陣時做完塑膠冇幾耐，我去見過，但我做唔到個手，去劏雞檔，好簡單嘅咋。咁咧就將嘅雞拎出嚟，咁一戒把刀一放血。咁咧滴到差唔多啦，只雞化一化嘅就抌落去嗰個 漏斗， 咁啊放，唔係以前冇漏斗噶，就咁揸住放完之後就抌落去糞毛啊，過熱水抌落去糞毛， 嚇嚇，我揸住黐毛， 我揸住雞湯，我真係好軟弱啊，真係，即係生勾勾佢真係有毛有，即係有羽毛，我覺得嗰樣嘢好温暖咧。 即係有啲毛毛啊，好温暖，我真係劏唔到。嗱，劏魚我得，劏魚我得 ，OK 嘅劏魚，劏雞我劏唔到。即係我真係落唔到手，我揸住即係坐啊，差唔多都十蚊，我話唔做老細，我做唔到，我唔知你劏唔劏到。 我唔得， 你唔得啊？ 我唔得。 魚我得，即係劏魚我得，生勾勾嘅雞又唔得啦，雞啊兔仔嗰啲唔得。 我唔得。 即係因為佢。即係有啲羽毛啊，你有啲佢你叫佢係識有啲 feedback 啊咁樣，好似即係識好似叫你啊咁樣，我真係做唔到啊，拖唔到個手啊，真係我揸住十五分鐘嘅雞，我拖唔到個老細問我，你話我做唔到啊，係咪老細答？唔係有人做到啊咁樣，俾咗廿蚊我記得，俾咗廿蚊我搭車啊屌！ 我之前都試過，即係不過係派報紙咯，唔知道嗰朝頭早去到嘅時候，跟住佢一見到我，跟住然後擺低十五蚊啊，食個早餐啦，唔使翻嚟啦咁樣。 點解咧？ 唔知喎，不過覺得我唔似啩，佢一睇就知道你係大學生，唔應該派報紙咁樣啩。 屌你會唔會自己睇大咗自己啊？屌！ 即係嗱，我覺得咁啊，其實咧，謊話同埋瞞騙啊、欺騙啊，欺騙係咩意思呢？就係指我俾一個唔係事實你，即係我講一個唔係事實俾你知，但係然後呢個結果會導致我有一啲利益嘅。 系， 咁呢個係欺騙啦，係咪？ 啱啱， 我諗個定義應該都冇錯啊，係咪？ 啱，而家好多人都咁做添，尤其銀行啊。 咁如果咧係有啲係傷害到人哋，會傷害得好多嘅；有啲人就係傷害得好少嘅。 例如咧，屌銀行雷曼嘅你咪又戇鳩仔。 唔係嗰啲咪傷害多咯，即係 屌你信佢啫，你好買唔買？ 哦，咁 你唔見我賴嘢？ 但係佢欺騙你嘛？ 好嘢冇介紹，介紹冇好嘢啊！你都俾人騙到先得噶。 咁所以即係我就咁睇，即係其實譬如好似我老闆咁樣啦，今次咁樣俾個有個同事咁樣欺騙咗佢啊，咁 你老闆都好傷 嘅。其實咧一啲公司 感情上傷，我覺得佢唔係錢傷， 兩樣都係啦。你其實你講公司嗰啲成個 database 咧，即係上個客户嘅資料庫咧，去咗人哋嗰度咧，咁人啲 sales 會 call 你啲客噶嘛，會影響你生意噶嘛。咁然後我哋公司要花幾多力量去做呢件事啊？咁然後咧，你又要留意啦。咁公司佢同咁多人有個關係嘅時候，咁嗰啲人係咪要全部要拎去照下肺咧？又 我講唔使照肺啊，最緊要驗艾滋，驚有性病花柳啊！屌你！ 咁你咁樣咧，係影響到公司裏邊大家互相個信任啊。其實咧，佢危害係好深嘅，係。咁但係在於佢個對手嚟講，哇發達啦 ，perfect 啊，做得太好啦 ，fantastic 啊，即係我你其實每個人都即係大家都係， 不過佢對手精喎，揾條馬甩佬入嚟，因為佢已經睇通曬你係嗰啲人，即係管數都全部女人。 你諗下，大家圍住其實都係有個利益喺裏邊啦，而大家亦都各為其主。你譬如話，如果我係一個， 唔怪得知有咁多老闆爭辦公室拍拖啦，有好多老闆都爭呢樣嘢啊嘛，即係我諗就係防呢啲 咯。梗係啦，你真係一堆屎啊！你譬如講緊如果我為咗我公司，然後過嚟去入侵你公司，咁然後在於我公司嚟講，我係做一件啱嘅事嘅喎。在於佢嘅立場嚟講，佢覺得佢做得啱添，係嘛？即係其實喺。所以我今日呢次咧，所謂知人口面不舒心，當然我從我嘅角度、我嘅立場、我公司嘅角度、我公司嘅立場，呢、這個人係既令我哋失望，亦都係令我哋討厭啦。但係在於佢個人嘅立場、佢公司的立場同埋佢個組織嘅立場咧，佢做得相當之好，同埋相當之勇敢嘅。 啱，係 嘛？佢過到去嘅時候，佢簡直係烈士，唔係佢係一個勇士。 即係我哋每個用唔同嘅角度切入唔同嘅問題，有唔同嘅答案。 係啊，所以你其實你話知人口面不知心啦，咁佢係咪？即係到底係咪欺騙啊？成啊！ 不過呢啲嘢，即係講真，做掩仔呢啲又唔係咁多人做到。 其實你話做我，你話做嗰啲 做卧底，即係等於做卧底，你等於出賣人啫。不過屌戲劇嗰啲啊，即係戲劇性多啲嘅啫。即係你睇電影嗰啲，真實上面又唔係咁樣咁多嘅。同埋好老實講一句啊，你出得嚟行娛樂玩咧，做屌你搏鳩人哋，你唔好衰添啊！屌，即係你殺你又唔會嘅，香港殺人好大罪嘅，打你一鑊咯。 甩手甩腳咯嚇， 甩手甩腳又唔會嘅，屌你咪揼你一鑊咯， 甩 手甩腳又唔會嘅，打你一身咯，即係講真，古惑仔出得嚟行都遇一衰噶啦，屌你咁撚多鬼都唔知係人定鬼，我信撚錯你啫，打你一身咯最多，咪成日俾人打身，咪就係呢啲咯。 所以我呢、這個你頭先講話啊，呢、這個人佢係好唔啱，我其實我又冇話，其實我心裏邊又冇特別嬲佢。 哦，我唔，因為我唔嬲呢啲人嘅，因為嗱， 各為其主嘅啫。但係個問題就係你用一啲咁邋遢嘅手段咧，呃人個閪屌啊嘛，最衰。 其實唔知佢有冇屌過㗎，不過其實佢有屌過，可能條女又好舒服咧。大家已經攞咗佢嚟著數㗎啦。 哦、 即係我諗喺大陸，就算係啲女，其實大家都計算得好清楚。 啱、 嗯，咁多仔唔溝，你做咩俾佢溝到啫？ 啱、 嗯，咁、啊、你一定係覺得佢有啲好處啦，係、嗯、咪？ 即 係 佢有啲嘅手段可以銷售到俾你。 而嗰個好處你已經享受咗㗎啦嘛。 啱、 嗯、啱、嗯嗯、你唔好話俾我聽啊，係啊，我咩嘢都俾曬佢嘅時候，然後佢同我瞓都冇瞓過啊，係咪、嗯、你呃人哋品州都係呃啦，係咪先？ 啱、 嗯。其實大家都係一個喺一個互相利益急速交換嘅每日嘅過程，嗯、即係每日嘅過程係。是很多利益不斷 的，我們現在現代的社會就是這樣的，不斷利益急速交換， 是的，然後、只不過是剛剛的你、個交換的對象是，不是，即是你交換的方法是令到你個記得你個利益集團的投資不高興咯， 係 啊，所以我很難，我今次我一方，因為他另一方面最矛盾的，他又是我朋友來 的，哇，這樣 這五年裡面呢，我 很熟的， 我管治內地咧，嗰個團隊咧、 啊， 我主要係依靠呢個人。 哇！咁你 啊，點解？因為佢係幫我負責。 但係佢而家係咪銷聲匿跡咧？ 係啊。 但係你又知道佢去咗隔離公司。 係啊。但係隔離個公司嘅老闆同我老闆要成日對頭噶嘛。 哦，咁、啊、你撞到佢嘅。 咁然後佢哋嗰啲老闆之間你有冇撚衰㗎啦？喂！你條僆仔嚟咗我度喎，即係講下呢啲咁嘅閪嘢潤下你咁樣咧。你知有時攞完嘢之後最緊要攞彩嘛，老闆嚟講錢有咩所謂啫，已經大把啦， 係 咪？即係攞個彩好緊要嘛，一攞個彩。 咁啊，即係 你， 我哋信撚錯人咯，遇人不熟啦。 係遇人不熟，即係所以有時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去到我依個年紀啦，即係再去判斷啱定錯咧。 不過我講俾你聽，蚬仔揾唔到食噶， 係嘛？ 有兩種工作，你做完之後永遠喺呢個世界上生活唔到嘅，一廉署，第二記者。你試下做完記者之後去第二啲地方揾工作啊，人哋好撚歧視你啊、嗯，因為你兩樣工作都係撩人哋瘡疤出嚟、嗯，即係等於做完蚬仔呢行你通曬天啊！你有一日同個老細炒嘢，你喺邊度做啊？呢啲啊戇鳩仔啦，豬死自己嘅去路啊！你目標太近啦。你望遠啲，屌你老味，四方飯嚟啊，大佬！我唔打理工，打佢工。我今日唔打筍哥工，我打狗護士工。我唔打狗護士工，打寶寶龍工。你唔係喎，你幫筍哥做撚咗蚬仔喺我度起我尾柱，屌你老邊個請你啊？阿寶寶龍唔通請你啊？第時喂唔撚係話，你起個阿狗護士尾柱，我點敢請你啊？你用咩起鳩我尾柱啊？ 所以佢成本最大啦，其實。 呢啲咪低能仔咯，人哋講一句你又信，即係等於警察部叫你喂。你去做掩仔，你屌你啦！你去做啊 ，Sir， 你讲咗喎，做嗰个我做啊，咁撚过瘾啊！你估，屌你老味，出嚟俾人认到，你自己冇事啫，你一家大细俾人认到，你代客泊车，咦？阿陈 Sir， 你个仔啊？喂，等我帮你泊架车，屌你，你够唔够胆喺度食饭啊？ 不过代客泊车都几好运嘅。 代客泊車，將人山林道斬死幾撚多人啊！ 哦，係咩？ 當年山林道啊，我記得好似係水房同老新爭代客泊車。哇！屌你嗰陣時八十年代真係死幾廿人。 係啊， 係啊，我諗真係死差唔多成百，真係有幾廿人。嗯、即係日日屌你老味，嗰陣時都冇人夠膽去山林道食嘢啊！你話斬人斬撚到避去對面差館，屌你老味，山林道。几捻恐怖啊！屌你老味，嗰阵啲黐捻线，不过代客泊车真系一门即系几 好搵嘅， 几好搵嘅。同埋好老实讲啊，如果我有车，我因为知道代客泊车运作，我真系唔够胆俾你啊。 点样咧？ 嗱，咩叫代客泊车？ 俾条匙佢啊 嘛。山林道系冇停车位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你又净系俾条匙佢，佢又帮你泊好架车。啊、有啲扑街咧，有即系好啲嗰啲帮你泊喺鬼迷咁捻远嗰啲标位，有啲咧就真系揸架车周围兜。兜撚你食撚唔飯，係、啊、你咪 call 機 call 你翻嚟咯，屌你老味，你唔知嗰啲撲街揸你車去邊啊，大哥？喂，阿古日運啊，喂，啱啱先大佬叫我揸架車兜一陣喎，喂，你有冇貨拖啊？屌， 哦， 屌你老味，我唔撚夠膽，最撚戇鳩係邊啲咧？俾低條車匙，屌你老味，揸住架林寶堅嚟玩棵樹嗰啲，屌你嗰啲傻仔。我永遠唔會做呢啲嘢。你以為代客泊車好撚有型，放啲油車嘅時候，我永遠食即係食餐啊， 去呢啲地方食飯啊，一係就的士，屌你老味，一係就公車，永遠唔會代下泊車。你知道嗰啲衰嘢運作，你都唔撚夠膽啦。 咁啊係。 我嚟拖貨，你唔撚死啊？你食一餐飯個零鐘啦，屌你拖貨拖幾轉啦，乜都做撚完啦。到時塌佢嘅時候，塌撚埋個車主。喂，佢拖嘢唔係喎，代客泊車我食緊飯喎。哎，我唔撚理你，你翻嚟落塊口供先。你唔撚騰雞啊？ 咁啊係。 屌你戇鳩仔啊！代客泊車最戇鳩咧就係俾得條時人哋泊車嗰啲啊。 呢集講完啦。 啊好啊， 拜拜。拜拜。